你好，我是胡宗晓。我的专栏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我还会一直在专栏里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所以，即使你现在刚加入到专栏的学习中，也可以随时留下你的疑问。同学们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我会记录下来，专门写成一期答疑文章，希望和你一起详细讨论。今天是答疑的第一期，我选取了前面几期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其中很多也是我在实践过程中踩过的坑。针对这些问题，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体会。 Alex 张同学问到一个面试题，问微服务拆分的力度该从什么方面回答。林同学问了一个关于拆分方式的问题。 PWS22 同学问应用微服务化是不是一定会造成系统的性能下降，单应用架构的拆分成微服务是不是可以先稍微大力度的拆分，然后再进行服务细化。这三个问题都是关于服务拆分的。下面我就从微服务拆分力度、拆分方式以及微博微服务拆分的实践这三个方面来谈谈服务拆分的那些事。首先来看微服务拆分力度。微服务拆分的力度可以很粗也可以很细，具体要视团队的规模和业务复杂度而言。通常来讲，当团队的规模逐渐变大时，一个业务模块同时就会有多个开发人员在修改，在需求研发期间，经常需要协调合并代码，沟通打包上线，研发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就需要对这个业务进行微服务拆分了，变成多个独立的微服务，分别进行代码开发、打包上线，实现研发的解耦。但是也要避免一个极端，就是把微服务拆分的太细，出现一个开发需要维护十几个以上服务的情况，这样的话团队维护的成本太高也不可取。再来看一下微服务拆分方式。在具体进行微服务拆分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服务的关联维度进行拆分，一种是按照数据库隔离维度进行拆分。按照服务关联维度拆分，指的是两个服务是否具有紧密耦合的业务逻辑，如果能从业务逻辑上进行解耦的话，不同的业务逻辑就可以拆分为单独的微服务。按照数据库隔离维度拆分，是如果两个业务逻辑依赖的数据库不同，那么就可以把它们拆分为两个微服务，分别依赖各自的数据库。实际在进行微服务拆分时，通常是两种方式相结合，先进行数据库隔离维度的拆分，再进行服务关联维度的拆分。以微博的业务为例，一开始是一个大的单体应用，所有的业务逻辑代码都耦合部署在一起，一个业务需求往往涉及多个业务逻辑，代码提交和打包上线的过程需要多个开发人员都参与其中。为了减少代码耦合带来的研发效率低的问题，首先按照数据库隔离维度进行拆分。微博内容相关的业务依赖的是微博内容数据库，微博用户相关的业务依赖是微博用户数据库，对应的就需要把微博内容相关的业务拆分为内容服务，把微博用户相关的业务拆分为用户服务，从而实现对内容服务和用户服务的解耦，分别部署成单独的服务，然后再按照服务关联维度进行拆分，又把内容服务中微博服务和互动服务进行了拆分，跟微博相关的业务逻辑拆分为微博服务，跟互动相关的业务逻辑拆分为互动服务。除此之外，在实际进行微服务拆分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微服务拆分后的性能是否可以接受。通常来讲，从单体应用拆分为微服务，服务调用由进程内调用变成不同服务器上进程之间的调用，经过网络传输必定会带来一定的损耗，所以在实际拆分时要看业务对这个开销的敏感程度。以微博的 feed 业务为例，要展示用户关注的好友的 timeline， 首先要聚合用户关注的所有人，再获取每个人的微博列表，最后把所有人的微博列表按照时间进行排序。在单体应用时期，feed 接口的平均耗时在200毫秒左右，而把调用用户服务获取关注人列表从进程内调用拆分为 RPC 调用后，平均耗时从5毫秒增加到8毫秒左右，这个损耗对于业务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就把用户服务单独拆分为一个单独的微服务。另外我讲一个服务拆分的反例，在微博的直播 card 展示时需要聚合播放技术，最开始采用的方案是对服务进行拆分，把播放技术单独拆分为一个微服务，这样的话直播 card 聚合播放技术时就通过 RPC 的方式来调用播放技术服务，但直播 card 本身业务耗时不到10毫秒， 而拆分为微服务后，调用播放技术接口耗时从2毫秒增加到5毫秒左右，这样相对来说开销就有点大了，并且这个接口的调用量也非常高。所以后来我们又把直播卡的聚合播放技术从 RBZ 调用改成了进程内的调用。所以说具体进行服务化拆分时，一般都是先进行稍大力度的拆分，业务稳定后再逐步进行细化的服务拆分。第二期里，丁悟的同学问关于服务间接口调用，微博在实践时会定义规范吗？是整个微服务一个公共的标准，还是每个微服务团队自己定义自己的？微博的大多数微服务都是从以前单体的应用中拆分出来的，所以为了保持线上业务的延续性，接口的定义依然保持跟原先一致，只不过是单独的抽取到一个公共的架包中。这样的话，服务的每个调用方都需要引入服务的接口定义所在的架包，对于服务调用方来说，跟原先的单体应用内的使用方式没有什么区别。你可以理解为是通过 Java 代码来定义接口规范，不需要额外的接口文档、元数据之类的。还有一种业务场景，就是去年我们开始推进的跨语言服务化改造，就是原先 PPP 业务方调用 Java 业务，从 HTTP 调用改成 RPC 调用，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如何定义接口了。在采用 HTTP 调用的时候，接口定义是通过 Wiki 文档来维护的，服务调用方通过查看接口的 Wiki 定义，就可以知道接口的参数、返回值以及错误代码等。迁移到 RPC 调用时，为了做到平滑过渡，服务调用方可以继续参照原先接口的 Wiki 文档，接口调用的参数仍然保持不变，返回值也继续沿用原有的 JSON 格式，只是调用的 URL 从原先的 HTTP 格式修改为扩展类型的 URL。 目前比较规范的接口定义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 Swagger 为代表，用来描述 RESTful API 并且具备可视化的 API 编辑功能，一种是以 PP 文件为代表的，用来描述跨语言的接口定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决定采用哪种方式。在第七期中， Old Rock 同学问做服务监控时是否必须事先制定服务日志的规范和系统日志的规范，让各个微服务去遵守。一般来说，服务化框架都会集成监控日志功能。以微博的服务化框架魔毯为例，会将每一次服务调用的数据进行收集，然后以 JSON 格式的方式统一输出到服务部署路径下 logs 目录中的 profile.log， 它的格式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代码。上面这段 profile.log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tabs 段标示这个监控项是什么类型，比如魔毯代表的是接口调用；第二部分 name 段标示这个监控项的名字是什么，对应上面这段监控 log 名字就是新浪 user service.getbear 新浪 users；第三部分自定义字段用来具体打印监控项的各种指标，比如 total count 字段代表的是调用量， average time 字段代表的是平均耗时， p39 字段代表的是 99.9% 的调用耗时在多少以下。在第八期中， Wick 同学问数据处理的实时和离线在实操中具体适用哪些业务需求，能否列举个别代表性的真实场景。数据处理的实时操作在服务追踪中主要用于定位线上问题，主要有两个业务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快速定位线上服务问题，以文稿中所示的微博服务业务为例，一次用户费的请求需要经过链路上的多个环节，如果用户的费的请求变慢，就需要快速定位到底是链路的哪个环节导致，此时就需要能够将服务追踪收集到了每个环节的调用数据进行实时聚合，计算每个环节的平均耗时和接口成功率等，然后输出到监控 dashboard 上。这样的话，通过一览监控 dashboard 上各个环节的实时服务状况，就能快速定位问题了。第二个场景是确定某一个用户请求失败的原因，继续以图中所示的微博业务为例，某一次用户请求失败了，需要能定位具体在哪个环节调用失败导致，这个时候就需要根据用户请求的 trace ID 和 span ID，把一次用户请求经过各个环节的服务调用串联起来，并且找出其中调用的前后文。这样的话，就能从 MPI 调用开始，接着查看 feed API 的调用，再继续查看 feed RPC 的调用，以此类推，一层层往下查看，最终就可以定位到底是在哪一层发生的错误。数据处理的离线操作一般应用在需要统计一段时间内某个服务的调用量、平均耗时 成功率等。这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小时，也有可能是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等，所以需要根据一段时间内产生的最终日志进行离线计算才可以得出。在第十二期中，每天晒白牙同学有两个疑惑点，第一个是如何定时清理僵尸节点，第二个是如何优化反注册接口实现批量删除。先来回答僵尸节点的问题。在微博的业务场景下，服务进行缩容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调用注册中心的反注册接口把节点从服务列表中删除，第二步是回收机器把节点从扶持列表中删除。这里就存在一种可能是第一步操作失败，第二步操作成功，那么注册中心中就会残存一些实际已经不存在的节点，这些节点也不会汇报心跳，因此会被注册中心标记为待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僵尸节点，因此需要每天定时清理注册中心中存在的僵尸节点。我是通过对比扶持的节点列表与注册中心的节点列表，如果某个节点在注册中心中存在但在扶持的节点列表中找不到，就认为它是僵尸节点，需要把它删除。再来看一下批量反注册接口的问题。在微博的业务场景下，存在一个节点同时部署了多个微服务的情况，所以在进行节点删除时需要多次调用注册中心的反注册接口，以把同一个节点从多个服务的节点列表中删除。有一种简单的方案是在反注册的时候直接根据节点的 IP 进行反注册，这样的话注册中心会查询这个节点注册的所有服务，然后一次性的把这个节点从所有服务的列表中删除。理论上批量删除只需要一次调用就可以把节点从注册中心中删除，相比于之前多次调用的成功率要高很多，并且从我们实际使用效果上来看也不会再存在僵尸节点的情况了。今天的答疑就到此为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学习实践微服务的心得和体会，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你也可以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或许